下个礼拜二晚，玉敏回客室，名士风流数更节。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根哲博士。我们在香港土生土长，看到即系话而家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依然即系冇改变，冇任何本质改变，而中共已经是等于中国啦嘛，系咪？咁所以而家反共咪等反中， 我曾经讲过咧，我见到华夏两个字就要作呕。点解咧？咁有啲人话，咁你又讲中文用中文系咪？你咪叫華盛頓唔好講英文咯， 一樣嘅道理，個邏輯 一樣道理嘅啫，係嘛？咁而且咁啊，華夏文化咧，如果你話有優秀嘅成分咧，就多數係喺紙上邊，就唔係喺現實入邊，係嘛？如果佢係現實嘅話，我同你都唔會有呢個轉變啦。 啱。 名士風流數更節，下個禮拜二晚十點。myradio.hk 玉敏會客室，千祈唔好錯過啊！ 咁啊，又到禮拜五嘅玩樂高地啦。其實真係喂年尾咯，咁又 係啊，收爐啦。 你第一次嚟係八月、九月， 好似八月。 八月係啦。嗱咁啊，旁邊有一位新嘉賓啦，就阿 Max。 Hello， 各位好。 係啦，多謝上面，唉，真係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啦。咁同埋阿希啦，係啊，金句王， 係 金句王阿希啦， 彈腳啫我， 係啊，講彈腳都攞咗兩件，冇事上嚟。嗱咁啊，今集咧，其實 好似未介紹 啊，係喎，屌你成 日John， 唉，咁啊，阿John、阿 Max 同埋阿希嘅。咁就今集其實嗰個 topic 我諗可以叫做啊 LEGO MOC 陪你過聖誕。咁其實喺你哋未嚟之前，阿希就講咗呢個叫獨撚陪你過聖誕啊嘛，你知 啦。會唔會好 笑？係係啦，類似嗰啲。嗱咁其實即係大家兩日之前都食過飯啦，咁就同旁邊呢位阿 Max 都好傾嘅。咁啊，我呢啲講嘢口沫橫飛，咁啊聽到阿 Max 同我哋講咧，原來年尾咪出商糧嘅，同新年冇關嘅原來， 係冇關係。 你可唔可以講下？ 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歐洲啦、英國最主要啦，就以前啲工人出糧咧就唔係月薪嘅。就是周薪的，即是呢每兩個星期左右就出一次糧的 fortnight 或者 weekly 是啦，是通常他們大部分都是兩個星期出一次糧的，但是你數一數一年其實有52個星期的，你再除回4呢其實是13個，即是13次糧的出，但是呢後來不知道轉就轉了做月薪制，但是啲工人是爭取呢就是說怎 樣除不盡的 是啦，其實只有12個月而已，他於是乎年尾就會出多個月就變成雙糧，其實本身是應該屬於工人要出的糧的，咁所以就變咗係一個傳統咯，而家變咗就好似個 bonus， 其實應得噶。 喂，唔係，但係你問我，我真係以為係農曆新年嘅一個習慣，即、就、係、是、你知年尾其實就反而即係俾人嗰啲叫咩啊？ 過年 買嘢啊，過年關到好似講到好大鑊，其實即係要嗰啲叫派下利是啊， 多啲消費啊， 多啲消費啊，同埋就交税，係啦。嗱咁啊，你即係講咗呢樣嘢俾我聽，我就彈翻樣嘢俾你聽啊。你知唔知點解會有比堅尼啊？ 會 知唔知點解？ 你跳好遠喎、 啊！唔係，知唔知點解？ 唔知啊。 其實以前啲女士咧游水咧、就真係一件頭嘅。咁但係去到二戰時期，因為要慳嗰啲物料喎、全部要俾去做軍服啊，即係推上戰場。所以即係嗰陣時女士，喂講真，最緊要都係遮個胸同埋即係 中間位。 唔係喎，唔係喎，男上戰場啊！ 男上戰場係咁要慳嗰啲布料， 帶胸圍上去打。 唔係啊！唔係 講唔到子彈嘅， 唔係講呢啲啊！即係嗰陣時其實係要慳嗰啲物料，喂！你真係喂，即係都係金句王 又嚟 又嚟， 繼續 係啦！即係總之其實比堅尼嘅誕生係同呢個二戰有關嘅，咁啊同阿希頭先講嗰啲冇乜關係嘅。嗱咁啊，即係翻翻嚟個節目啦，唔係因為頭先我話離題咧，都係做節目嘅一部分嚟。系啦，嗱咁啊，即系翻翻嚟个节目啦。咁就今日各自都带咗你哋嘅 MOC， 就我谂可以讲John 呢个先嘅。咁麻烦系咯，去个 side 镜先。因为次次都唔够时间，所以即刻去个 side 镜先。唔该你。 好，等下搬開一點點。嗱，咁就呢、這個我諗七十後、八十後應該都知係乜嘢啩？ 炸彈人。 炸彈人。咁英文其實係咩？我真係冇知。 Bomberman， 即係就等於 Bomberman。 係啊 ，Bomberman 啦。 你呢個係主角。 其實嗰隻 game 有啲歷史嘅、開頭就冇乜主角嘅，純粹咧得。 披加温咯，叫。 披加温係啦。 一號手掣。咪藍色咯，明唔明啊？ 啊，係咁樣嚟 咯。係啊 ，two pay three pay four pay 咪唔同顏色咯。 OK， 其實嗰時任天堂嘅 game 咧，佢有個約定俗成嘅，大部分咧 pillar one 咧就係先練嗰啲色明亮啲，白色多。其實大部分 game 都係嘅，以我理解，藍色同埋白色。系啦，咁所以咧呢只咧 Pillar One 就會用藍色為主啦。其實第一代就冇咁多 detail 嘅， 我哋有啲堅密嘢玩今日。 係， 哇！你睇幾勁。好，繼續繼續。 咁其實我今次砌都好簡單，因為純粹我係執到有啲件呢、這個大嘅Arch Break Land， 咁我覺得冇乜用，咁啊砌落，覺得可以揼個圈喎，咁揼個圈，跟住又諗有啲咩可以做啦。咁啊，真係咁啱嗰排睇電視睇翻炸彈人。啲 game， 咁啊，純粹就試下做咯。咁啊，出嚟效果我都幾中意啊 ，OK 啊，因為簡簡單單，其實做呢個好快嘅，一日搞掂。 佢呢個係咪任天堂嗰啲原創嘅機械啊？ 冇記錯嗰陣時應該係 Konami， 後屘俾 Konami 買咗係嘛？ 係嘛？ 我唔知喎、 Konami， 因為 Konami 嘅嗰個 license 好似係。 Konami。喂，但係嗰陣時我記得咧，呢個炸彈人係咪有幾隻？佢係好多隻唔同嘅。炸彈人跟住又放唔同嘅炸彈人， 後期就好似有動畫，類似動畫啦。咁咪有幾隻，即係好似動畫有角色啦。咁跟住就衍生有一隻好大隻嘅喎，跟住再後期就玩到係咪波波彈珠人嗰啲？ 我記得 玩到機甲啊！ 最開頭啲炸彈嗰個炸嘅距離好短嘅， 係啊係啊， 類似食嘢定乜嘢？ 食啲補品， 食補品， 食啲補品，越食越多，越食越多咁樣嘅， 同可以老放啊嘛， 係可以連續放十個，跟住連續爆破咁樣咯。 OK OK， 咁呢個對你嚟講嗰個砌法都好簡單嘅喎。 其實本身個砌法係好簡單，因為其實即係純粹我覺得咧，佢個形象好出啊！你一個騰騰框入面有啲肉色嘅，有對眼，隻手係波波，已經係炸彈人形象，唔需要搞太多嘢。嗰時我都諗過再做多啲嘢去配襯嘅，我整過個地台啦，亦都整過一啲周邊嘅嗰啲怪獸啦，但效果唔好啊。咁我到最後都決定淨係出呢、這個，因為就簡簡單單就夠啦。其他嘢反而會 distract 佢咯。 OK OK， 咁呢個係算唔算係最新嘅作品？都好似兩三個禮拜之前， 好似一個月都差唔多。 我一個月之前 ，OK OK， 唔係你知你啦， 快槍手， 快唔係嗱，金句王又嚟，唔係講嗰啲， 多謝你啊， 唔係即係你係嗰啲快攻出快貨嘅人， 係啊，用件好準。 用件準，喂呢啲，同埋我想問你哋 MOC 玩家呢啲件係咪其實好受歡迎啊？喺你哋嗰個世界， 比較難揾，真 係 比較難揾，係。 OK， 同埋出嘅色咧唔係太多， 唔係好差。 其實我喺度幫緊隊員嘅，但係就都係啲色唔夠咯。 OK OK， 咁呢個即係叫做。炸彈人的小事牛刀先，咁啊之後就即係等你就再多啲嘢噶咯。 應該會再繼續落個系列嘅，但係最後點樣就啱啱同阿希講緊 crossover， 咁啊睇下希嘅爆發點啦。 金句王嗱，咁我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嗱，咁就小事牛都講咗呢隻。炸彈人先嘅，咁啊嚟緊咧就係阿 Max 嘅時間。嗱、咁阿 Max 喺呢個節目室咧就攞咗呢件同埋 呢度 呢個 MOC， 係上 呢 度。 喂，想問一下啦，你嗰啲設計都幾即係幾有個人風格，係咪咧？ 其實係㗎，不過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做啲同藝術設計有關嘅工作啊，咁變相咧，其實都有個概念嘅，就係都希望做到就係人做咧，我就唔做嘅。人哋唔做咧， 啱聽 係啦，我先至想嘗試去做嘅。咁其實呢啲中世紀嘅屋咧，其實喺即係好多 MOC 都有做過嘅。咁但係咧，佢哋通常都做咧比較大少少嘅。咁我 唔好意思，係技術人可唔可以睇下 zoom 去呢個先？唔該你啊。 哎，可以繼續。 好，咁咧就其實咧就因為好多人咧都做過呢啲中世紀屋嘅，咁其實我喺裏面咧都揾到好多特色噶。咁即係例如可能佢有兩層啊，下面嗰層係用石做嘅，咁上面嗰層就用木做為主嘅。咁啲結構咧我就喺嗰度學識咗嘅。咁但係咧我自己礙於自己啲件本身唔係好夠啊，咁 都要唔夠？ 係㗎，其實如果你假設咧砌翻佢大一倍嘅比例咧，其實佢係要用多四倍嘅件嘅。 Okay， 但呢個比例你哋覺得？ 這個比例咧係根本就係叻，即係人你嗱，你其實見到佢放咗人仔做比較啦，人仔比例 係 其實係嗱，講真落高砌咧，你如果砌到佢真係好似人咁樣真實比例，真係砌到好大個好大咗，但係咧個特色會減少好多。 我反而覺得佢細細件，係 唔係太大件咧？咁樣會個吸引性高啲嘅真係。 同埋就土地問題。我屋企就買咗個飾櫃，就係嘅姨媽家私嗰只咧，淺嘅櫃，有玻璃櫃咁，即係得20cm 深嘅啫。 就住，就住砌。 喂，仲薄過 Billy 添喎。 哦，你搞到好似個人名咁。 係啦，咁就變咗就唔可以砌太大件咯。咁所以就焗住喺限於12×12格子個板上面就發展啦，咁樣咯。哇，咁有啲喜出望外嘅。 喂，我就係想問下你呢只不如係咯，可以講呢個先。又開下呢個先。喂，多謝阿希，真係 正嘅，唔好咁講啦。 我哋第二節會專門介紹呢個底板。 攞你攞半集嚟介紹佢。 喂，嗱，咁啊，即係講翻呢個設計。嗱，而家就講鏡頭呢個點樣形容佢，應該叫 medieval house。我記得你每個都有名， 係嘛？簡單就係中世紀嘅建築咯，咁樣。係啊，咁就其實本身點解 開埋我哋個曬個鏡仔唔過嚟？得唔該你。 咁啊，點解會用呢一隻嘅主題咧？咁其實咧，本身我有買啲人仔嘅，俾我仔玩嘅，玩下咧，我仔有一日同我講話，喂，爸爸不如每個人仔整間屋俾佢啦咁。我心諗哇，咁大工程，咁於是乎揀啦，咁揀咗啲，咁揀咗呢隻好中意嘅，於是乎咪整呢間屋咯。咁啲顏色嘅配色咧，就全部跟翻嗰個人仔本身有嘅顏色嘅。 呢隻阿提拉。 你可以講下佢 人士喎。其實我都係識一兩樣。佢嚟自第13至第14代嘅人仔。咁阿提拉係乜水咧？其實應該係中世紀一個大名鼎鼎嘅嗰啲匈奴係咪類似？ 係啊，匈奴。 係啊，即係 種族嘅首領。 係，總之就即係可以話一個不死戰士。係啦，咁其實 LEGO 冇話佢係嘅。咁但係根據佢身上嗰個 design 就斷定，或者我哋安個名俾佢。係啦，就係咁啦。咁但係就無獨有偶啦，你就因為買咗佢同埋佢身上嘅顏色，就令你忽發奇想咯。 係啦，咁所以整嘅時候我就用個 dark red 同埋 reddish brown 咧去做翻個主色嘅。咁黑白灰咧就因為百搭啊，所以就好方便咁樣用到啊，咁樣咯。咁同埋我初頭見到佢樣似係一個醉酒佬，所以二樓整咗個酒桶啊，希望好似德國啊或者係嗰啲啤酒。 哦，係啊，德國 medieval town 係 啦。係啦，係啦，做啲類似維京啊咁嘅感覺咯。其實我完全歷史係亂曬嘅，不過我覺得係嗰種感覺咪照砌咯。咁嘅玩法就好啲嘅，因為咧唔使對住件真實嘅嘢砌咧，壓力冇咁大。 你本身有冇話喺 Google 攞啲 reference 再即係睇下啲 angle 點砌啊？定係全部都係自己畫咗先啦，跟住就跟住自己。 其實真係好似玩玩具咁嘅，咁手頭上有乜就試下砌，堆下堆下咧，咁啊加下減下咧，咁就咁樣成型咯。咁就同埋我以前砌第一隻屋仔咧，係全部垂直向上砌嘅。咁我睇落去其實係好悶嘅，於是乎嚟嘗試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啲牆咧傾斜向出去效果咯。原來就 match 翻咧，原來當年中世紀起嘅屋咧，就係矮嗰啲層咧就會窄啲細啲嘅。第二樓開始就會撐高僭建咁僭曬出去。 點解？ 有原因嘅喎，原來咧就因為當時嗰啲灘咧、嗰啲小鎮咧、嗰啲地啊，係限死曬嘅，唔可以話你想幾大就幾大嘅，所以佢哋就只可以咁大咯。咁但係去到二樓咧就冇限制。 哦，即係以前都係圈地 喎。係啊，咁所咁但係都 make sense 喎，因為呢道門咧一打開，如果就係馬路嘅話，就撞死啲馬噶嘛，係咪啊？所以其實留翻啲空間俾啲馬人啊過嘅，所以咧嗰個地下嗰層咧就要求高啲嘅。咁但係去到二樓咧就任你僭建啦，因為啲馬唔冇巴士咁高噶嘛，你二樓起到幾高都好，幾出都好啦，其實都唔會撞到啲馬車啊咁樣咯。咁所以有少少原因喺背後咯。 哦，係啊。同埋嗰時啲屋點解會起高咧，都有段故喎。即係譬如下面咧，通常一啲石結構啦，或者係養豬啊成啦，因為中世紀嗰陣時咧，佢哋嗰個城市管理嗰個概念好低嘅，大部分嘅垃圾咧就掉地下嘅啫，跟住等啲人行都平咗，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個灘嘅 development 咧，通常咧嗰一輪咧嗰、那個。 下面那層會沒有的，因為就被垃圾慢慢踩不見了、所以很多時候那些屋就會浪高一點氣，是這樣的原因的、另外一個就是下面用來養豬、啊、繩，這個是 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有沒有說是中世紀的哪個即是哪个国家，有没有说 正如我刚才所说，就是我对历史是打乱了的，纯粹觉得感觉次就去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种叫幻想风格的。幻想风格是什么？魔兽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玩过。魔兽世界呢， 精灵啊， 精灵啊，那些奇幻那些建筑物呢。如果 你可以搜索魔兽世界那些那奇幻风格的建筑呢，其实好像。 OK，OK， 我覺得香港人咧冇乜人砌呢啲， 同埋 呢個我真係冇， 真係冇。 同埋我最欣賞係佢冇 reference 啊，即係其實由幻想出嚟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砌過或者砌過其他作品。如果冇 reference， 你要說服人哋嗰樣嘢係嗰樣嘢咧，其實有難度噶。即係譬如你一間屋斜斜地，人哋未必會 reference 到，可能要加啲窗或者加啲細節，令到人哋想做到係個新中世紀嘅屋咧。其實呢啲反而下功力。咁但我覺得阿 Max， 其實呢個應該係第一份作品啊嘛。 其實呢個係咪第一個？ 應該係早期啲啦。 早期 其實係年頭啫。 但係呢啲就係 MOC 玩家嘅一啲缺點。佢哋咁就話舊，對於我嚟講好新呢啲嘢，第一次見啊。 但其實已經做到我剛才所說的所有特徵、或者令人想像到的件事已經完全做得到，還有中間是用很多現在比較、盛行或者是比較特別的砌法，彎彎曲曲、有些不規則，其實很難的， 即是覺得砌出來呢、這個好像是一幅畫。 技術可不可以畫近一點的鏡子，我想給大家再仔細一點看， 不如停一停， 可以 看某個 angle。 好，可以近一點，對了，等等、等技術人員係，即係俾大家睇下啲 details 位。嗱，咁其實講到中世紀啦，咁歷史學家嗰個講法都係黑暗時代嚟嘅，係啦。咁所謂嘅嗰個大憲章啊，就其實係嚟自英國十二世紀，係咪應該約翰？咁就係同佢哋嗰邊嗰啲地主啊裝就話：喂，大佬，你嗰啲權力唔該唔好咁大啦。嗱，整個大憲章，嗱，你還你，我還我，咁啊，大家權力有啲所限。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大憲章，而家睇翻就好似好偉大啦。其實嗰陣時真係純粹，即係你唔好搞我咁多咁樣樣。咁另外中世紀可以話係即係黑暗時代，仲有個黑死病啊。咁我記得嗰陣時應該唔知係西班牙定，我唔記得法國開始係全球死咗好多人嘅。咁即係普遍啲人對中世紀嘅嗰個印象就不是很好啦，但是流傳到現在的那些屋又反而很多人即很喜歡，是很 吹捧的。真的是，因為我砌屋呢，如果砌現代的屋呢，就是鋼材、玻璃、那些垂直、均衡、那些呢概念呢，其實砌會覺得很悶的，我不知道怎樣去講、反而這些呢，你看到牆我不是一塊過，我用很多小的零件砌呢，看下去反而即光透過很多折射不同角度呢，就多很多即細節可以看到，我就比較喜歡追求這些多。 還有我據我所知，即很多 MOC 玩家不是那麼喜歡粒粒的，但你那些粒粒即擺出來即掃出來又很有那個油， 很順眼，很惡 驚 即一看下去呢，你不完全不覺得它是呢即系衰啲讲乱砌，但系一睇落去咧，就你冇咗呢种感觉嘅，系、一睇落哇深浅分明咧，形状咧晒到咧，所以头先话斋好似一幅画咁样。 OK， 吓、其实系乱砌。 咁可以去翻 呢個重點，唔好講啦，呢個重點係。 唉，喂，咁即係其實講到呢啲，你唔使面紅，因為我覺得啊。你咁樣砌 MOC 應該係算唔算香港第一人？我咁樣講， 呢種類型創作係比較 係第一人，但係其實真係好少，真係香港真係好少人砌，尤其是中世紀作品啊，係咪換第二個？ 換第二個，喂，同埋你又真係夠膽死嚇、通常啲人會我諗中意砌教堂啊、砌屋啊，你啊嚇。即係唔知係咪你嗰行啊就啊我就係要製自己 style 出啊，好嘢！嗱咁就而家可以去第二個。誒支鏡可能要校翻後少少先啊，唔該技術人員。今日麻煩曬你，咁啊遲啲揼骨食飯我嘅。 可唔可以後翻少少先？唔該你啊。嗱，咁第二件作品，第二件作品係、有冇名堂？ 稻草人之家啦， 稻草人 即刻唔係本身得意嘅，即係我唔係即係其實我之前係為咗稻草人嚟俾間屋佢住嘅。 唔該曬，唔該曬。 係啦，咁咧因為好得意嘅就係咧呢、這個稻草人咧，其實就唔係 我呢只唔係平嘢嚟喎。 唔係平嘢嚟嘅，一百蚊啫嘛， 一百蚊， 我未買個貴過60蚊嘅人仔嘅， 唔係啊，呢個係100蚊，連埋個 Batman， 連埋嗰只 係咪都 set 嚟㗎？係 啊， 記得啦， 係啊，我仲記得係9折添啊，90蚊就有兩個人仔加坐直升機咁嘅嘢， 咁啊差唔多， 係啊 ，Batman movie 我記得好正， 阿嫂唔係啊，100蚊好多嘢㗎， 係好多嘢㗎， 淨係頂帽㗎啫。不過補充翻先，頭先你講話呢個中世紀嘅屋咧，其實銀瓦咧係砌過成條村出嚟噶，係啊，所以其實唔係第一 嘅，係喎拆散曬，係 啊，哇， 對唔住， 拆散曬，失咗曬， 唔係我嗰時真係冇嘢做，真係合作砌咗一條村嘅，係 啊， 咁咁係上年啊都已經嚇，而家就已經散曬㗎啦。 咁其實成條村我就未真係認真見過嘅，我就真淨係見過阿奇嗰間兵器屋， 係啦，蕭正佢嗰間 阿奇嗰啲嘢， 係喎， 得啊，佢真係件件都精品。 其實我睇到嗰間屋先至啟發到就砌呢扎嘢嘅，真係係啊。咁但係我嗰時就發覺就唔夠件，於是乎就唯有砌細啲嘅版本啊，咁樣咯。咁但係砌下砌下就發覺有另外一種玩法咯。 喂，但係你呢啲件咧，係咪叫買餸食飯啊？定係真係你為咗要達到呢個效果，你繼續買件？ 其實本身咧就我自己啱啱玩都係一年多前嘅事嚟嘅啫。 即係玩咧，覺得年多前。 以前細細個有砌過 set 嘅，咁但係 中間就停咗好。 停咗都係好多年，20多年啦。咁後屘呢兩年有個仔先至有機會玩翻啫。咁但係我嗰陣時初頭玩咧，就發覺都係。自己大個咗，識計數喎，長遠買啲件唔著數喎，點知就開咗間即係 LEGO Store， 係啦， 係啦 ，LEGO Store 先， 同埋電視先係 LEGO Store 先嘅，咁我發覺印筆，我唔覺意一年之間就筆咗差唔多50杯， 誒唔使驚，個個都係咁啦，個個都係咁， 係啦， 唔覺意兩嚿水到啦， 兩嚿水， 兩嚿水一嚿真係， 咁又唔係有陣時有8折咧，有陣時又唔知有啲咩優惠咧， 又買二又唔知幾多， 冇咩數字真係，咁咧就變咗。有一扎件，於是乎就 咁衰， 我唔敢再上嚟咯。 其實睇翻下咧，我發覺裏面大部分件都係 PAB， 係啦，係啊，係啊。咁有啲 啊，呢下真係 可唔可以講下 PAB 係 PAB 係 Picky Brick？ 即係係啦。咁喺嗰啲專特許店嗰度就筆一埲牆咧印筆啊。咁其實每次都20多款。咁20多款裏面，我中意嘅都係啲細零件咧。其實每次都3-4款想要嘅啫。 細零件對於你哋嚟講係應該比較好用啲， 尤其是呢啲 scale 係啊。 OK 啊，你太大到磚啦，一爆落去我就擺唔到其他嘢啦。咁所以細零件係 細零件可以砌到唔同嘅形狀咯。比較易啲入手嘅， 同埋庫存都係問題啦。我近排我都煩惱緊有啲磚咧，因為波量比較大，譬如我一粒胚啫，1000粒咧都細袋啊。 係冇錯。 哇！如果1000粒壁嘅，即係慘。 同埋加 價， 同埋平啲啦。你 擠出嚟嗰字， 10蚊買10粒件，好過10蚊買1粒件啊嘛。 喂，咁你呢度有冇啲件都係喺 Bricklink 嗰度買啊？或者啊，大家 底嗰度底嗰啲即係嗰只係啦，嗰啲綠色嗰只 呢啲 係啦係啦係啦。 不過呢只綠都少喎， 呢只綠少嘅 ，olive green 啊， 係啦，呢只就好正， 沙綠色嘅嘛， 沙 呢個 橄欖綠啊， 橄欖綠啊，橄欖綠， 係啊，咁但係因為畢竟都貴啊，所以我都買唔多，係啊，最緊見到做個底出邊嗰陣啊，入邊全部都唔係綠色㗎 ，OK， 咁樣咯，做啲少裝飾咁樣。 咁即係問下 John 同阿希啦，對呢件作品有乜嘢評價？ 其實坦白講， 銀仔貴。 人仔貴， 坦白講，我就係俾佢呢啲即係俾啲作品吸引。其實咧，我開頭就係喺網上咧，好冒昧咁樣用 Messenger 即係揾阿 Max 傾偈，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呢隻屋仔咧好有成就，好有 character。 係啊係啊，好即係一睇就知係阿 Max 嘅，即係好似阿 Herbert 啊，佢砌嗰啲豪鬼啊，即係一睇就知係佢嗰啲， 係啦， 即係。咁呢個 so far 呢、這個呢類系列屋，你應該有6-7件。我睇你嗰個 factor 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我想同你合作砌條村㗎，就有 cos sofa， 真係 得， 可以玩下呢啲嘢，因為冇乜機會啦、啊、如果真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展覽、啊、而有興趣。 一齊夾住齊，好好玩， 好啊， 又唔使話你即係分工啫嘛，嚇強項你砌屋，咁可能我哋砌下啲地啊，嚇咁樣嚟講 版圖咁， 你開翻大鏡先， 我砌砌啲人仔咯。 咁要再講翻啦，其實即係鏡頭最左同埋最右手邊係嚟自銀牙騎士團噶啦，咁佢哋經常都好多搞作，咁好似頭先你話啊張即係張會睇下。 系啦， 有 機 會都夠下。OK OK， 咁睇下先，時間都仲許可，咁就不如我哋講埋第三嘅。我呢個停一停低先嚇。喂，咁其實去到呢啲位咧，你可以介紹一下阿希嘅嗰個底板，你喺邊度買翻嚟？ 我底板日本執翻嚟，唔係啊，其實香港都有賣嘅。不過嗰日見到，要有識轉喎。咁你平時我其實諗起你嘅， 多謝。 如果真係上去嗰陣咧，嚇，真係上去嗰陣咧，我哋成日咪要轉嘅，你咪成日要轉嘅。 我成日都話， 慳咁啲功夫啦，慳咁啲功夫，不如有個台喺度捉下轉下咁樣，啊，嗰都幾方便喎。咁我 啲手又唔使喐，佢捉住講。 咁啊入件心啫嘛，又唔經濟效益啊。 我原本咧，其實就應該都唔難嘅，諗住用灰色就砌個 砌嘛， 跟住下面就轉咁樣，咁 人手轉 盒喎，類似嗰啲，或者咩？我呢啲好咩嘢做嘢咧？係啦，但係就即係講咁耐都冇，係啦。咁但係就竟然見你帶咗，我初初見你做咩攞個嗰啲 攞啲上嚟， 唔係攞吸塵機啊，吸塵機。嗱，咁我哋再去個 size 鏡先，要介紹另外一件，我哋可能要過一過。多先。我再睇下擺前少少，轉個位係咪喺度？好嗱，第三件呢、這個你介紹。當時其實我可能會行開好啲。 我同你調一調位，背面灰色可能嗰、那個 係係啦， 好細心嘅你。 係梗係啦，哇大佬大駕光臨啊！好，繼續第三件。 呢、這個第三件咧就係第三隻人仔啦，就係一個蜘蛛人嘅屋嚟嘅。咁你見到個頂咧都有啲蜘蛛網啊，咁同埋都係黑白灰為主嘅，咁變咗就即係配合翻個人仔。咁其實 色真係正喎，你咁樣撞得。 係因為本身黑白灰其實加一隻色其實已經很好好睇㗎啦。係啊，咁呢個都係即係舊調重彈嚟嘅。如果用呢個方法砌咧，其實可以砌到好多間添嘅。 哇，其實你每個作品都有啲節日 feel。即係嚟緊聖誕節、新年，會唔會諗住砌多一棟？一個節日砌棟，哇，好似～ 好似本身出啲產品都係好多節日嘅消費嘅意味。 但係坦白講啦，你砌得靚過 LEGO Official 嗰啲。 哎呀，喂， 唔係噶，唔係噶 ，Official 嗰啲靚啲。 呢個係靚嘅，係靚嘅。即刻，我哋用其他嘢嚟演繹佢嘅啫，其他 冇錯， 其他砌法嚟嘅。 我哋喺佢嘅產品度先有啲嘅係咯新嘅玩法啦。 我哋係要睇咗佢啲產品先， 如果唔係要呢啲咧， 冇錯啦。 唔係，我呢個冇我哋啊嘛。 撒冷，系，翻嚟 節目啦。咁樣係我講多少少啦嚇。咁就因為呢間屋嘅特色咧，可能就係除咗之前講話啲牆係斜出去之餘咧，我今次二樓嗰度咧係做埋旋轉啊，即係唔係 有少少零， 係零咗少少嘅。咁同埋個第三層有個少少嘅唔知煙通定閣樓仔咧，又再扭多少少嘅。咁我就睇下挑戰下佢個承載能力可以去到幾多？咁發覺原來去到三樓就已經差唔多啦。咁但係如果個 scale 嚟講都算 OK 嘅，咁樣。 哇！真係好有萬聖節 feel 嘅真係。 喂，同埋你砌嘅呢類屋啦，有冇名堂呢類屋叫 imaginative？ 我唔知啊，所以我就話係有中世紀嘅建築風格咁樣就算啦。有陣時我唔想限死個時候，如果唔係我想砌其他嘢就砌唔到咯。即係譬如話我另外一件作品係條龍嚟噶，其實冇建築物喺度噶。咁但我都想貫徹翻呢個風格咯。 其實呢個係 Max Style， 係啦，而家 Max Style 啦，改咗名啦， 好大功夫喎，好大壓力。 但係你話嗰個龍係東方 西方 型西方哦，紅色嘅，我見過啊， 係啦，嗰個又係一個誤會嚟嘅，真係訂錯件。 唔係咁，但係即係題外話啦，龍其實喺龍啊，其實喺西方就唔係一樣吉祥物嚟， 係絕對 係，即係類似有啲 reptile 啊、蜥蜴啊、蛇嘅嗰個意味。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去到東方，其實個演繹又唔同咗嘅。 絕對係。 咁你講嗰條係用西方嗰個角度去演繹，係一隻點樣嘅龍？ 其實那隻龍本身是點解砌西方呢，就因為 LEGO 本身出了很多即中世紀啊龍嗰啲系列嘅，即龍去征服嗰啲城堡啊，搶走人哋嘅公主嗰啲嘅。咁、我就再自己睇完之後又想砌，咁於是乎咪抄下書啊，或者上下網啊，咁維基啊咁，咁發覺龍原來喺西方都好多種嘅，北歐有北歐嘅龍，咁可能係英國有英國嘅龍，咁跟住唔知道有啲做勇士啊、屠龍嗰啲咁。咁當然啦，我亦都貫徹始終就唔再考究啲歷史，總之。有咁嘅嘢就，如果唔系好攰啊，又要砌又要刨书咁。咁但系知道呢个概念，咪试下砌翻类似嘅嘢啊，咁样咯。 其实我都想问你哋咧，有阵时 翻个大嘅先 post 咗作品咧，咪会打断字嘅。你哋会唔会做 research 噶？ 唔会啊，打 好攰啊，真 系。做 research 咩意思？ 即系事前。 即係譬如我 post 咗作品啦，我打啲 description 噶嘛，又或者做之前咧，我用安個名咁樣。 你話咁咯，我話即係有時睇完戲，我諗突然間諗起想砌咯。係 咩？ 係我話咁樣噶。 我係通常執起炸件砌咗出嚟，跟住再安名，跟住先至做 Google search。 其實都幾麻煩，即係你見我每次咪做完節目都要諗個title啊，同每次其實 share 嗰啲。片又好咩都諗嗰啲字其實諗到好煩，你唔好以為我打過其他字咧，好似我又唔想啲文法錯，同埋又要盡量簡單咁樣。咁但係即係翻返嚟個節目啦，嗱咁即係我會好快離題啊！即係講到今日阿 Max 嘅呢件同埋呢三個作品，其實我覺得現場睇咧三個都靚嘅。但是放到镜头这个呢就带不出那个感觉。 是 如果你说现场看其实真的三个都 OK。所以即如果观众朋友觉得有些好像有些什么差异，其实就真的没什么的。这个甚至觉得即有 Batman feel 的。你是砌 Batman 先还是砌他先？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砌那些 box set 那些东西。你说这个 Batman 定 是？是啊。 我应该这个先的。 这个先。 有正的件咪砌这只。 OK， 喂，咁最後 其實你唔應該用 Batman 嚟諗，你用萬聖節嚟諗嘅，用萬聖節個角度諗咧，佢就合乎曬，即係個 feel 又有翻曬喺度嚇。 OK， 即係我咁樣睇啦，佢即係你攞件個角度同埋嗰啲，我見你有少少 lantern 啊，同埋啲位叉出嚟咧，啲萬聖節唔係怪怪雞雞咧，即係好似有時阿 Jack 啊，萬聖節有個 Jack 嘅 Jack 係阿 Jack 嗰啲咁嘅風格咯，我覺得似 怪誕城嗰啲， 怪誕城嗰啲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諗到咁嘅風格，佢有個 feel 啊，翻曬嚟。 OK 嗱，咁即係最後一個問題，因為第一節要完噶啦，你每件作品砌咗幾耐平均？ 兩日 ，係啊，差唔多， 哇，好快喎， 好快， 但要多一件就要好耐咯，係啊，即係個 idea 一到咧，兩日就到噶啦，咁樣咯 ，OK OK， 快槍二號， 哎呀，唔好咁講，我同你有排都未到你啊，唔係啊，我話你講炸彈人嗰啲啊， 已經做完呢集節目咧，佢 咩兩日，佢可能一個鐘就砌完啦， 上次嗰個任何人啊。我啲新聞一出啫嘛，夜晚佢已經 兩個鐘頭內啦，係兩個 任何人嗰個喂，其實嗰次我諗住揾你嘅，但係因為後屘即係 print 我 schedule 啦，係啦，咁 係喎，有咩唔帶任何人上嚟嘅？ 嗰啲唔帶， 唔記得 咗，唔係啊，對任何人出嚟，消防員嚟 嘅。等陣先，嗱，咁就第一節去到呢度先，我怕你哋唔停啊。嗱，第二節再翻嚟， 好。